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19。谢景行登基的那一日，天光大亮，日暖风晴，名为孝景。九重宫阙巍峨耸立，金銮殿上弩龙翻舞，百官在前，朝臣左右。年轻的帝王换上金地格斯孔雀羽龙袍，黄袍上用金线细细绣着金盘龙纹，袍角细密精致，威风凛凛，金灿灿，令人无法逼视。而他模样俊美绝伦，冠冕周正，却生了一双玩世不恭的桃花眼，虽如此，目光所过却似十月凉风，自有肃杀之意。没人敢小看这位年轻的帝王，虽然他是大梁朝有史以来登上帝位年纪最轻的，却是真真实实的扛过战旗，上过战场，横扫了秦国和明齐的武将，在朝堂之中更是善用诡谋，逼得人狼狈不堪。传位诏书已立，传国玉玺在握，从此之后，大梁朝天下迎来一位新的主人。而他礼仪过后，却是出人意料地走到一边，诸位朝臣不敢抬头，直到听到帝王的声音响起：“ 立后。” 谁都知道，睿亲王妃如今正是长睡不醒，好端端的这是立哪门子后？诸位不解，抬眼一看，却见那年轻的帝王怀抱着一名女子，将她珍而重之的放在另一边的后座之上，动作小心翼翼，仿佛对待稀世珍宝。朝臣之中，除了高阳季雨书几人，其余之人皆是露出大惊之色。有人就上前道：“ 陛下不可。” 哦， 孝景帝转过头看着他，目光一转，笑道：“ 为何不可？ 亲啊，夫人如今还未醒来，一国之母怎可为不省人事之人？ 从未听过有哪国的皇后是个未曾醒来的人的。”“ 不可为。” 孝景帝仿佛在故意逗他似的问：“ 朕偏要为，又如何？” 那朝臣是个老臣子，永乐帝在世的时候都对他十分尊重，似乎极有底气，就道：“ 莫非陛下想为了他永远空悬后位？” 群臣哗然。一个长睡不醒的人永远占着后位，哪怕只是一个名头，代表的意思也都千差万别。日后这宫里便是进了新的美人，只要这后位永远有人，那么这些女人的孩子位置就永远不可能越过初一和十五去。孝景帝轻轻笑起来，直笑的群臣都有些发呆，笑的那最先开口的朝臣都心里发慌。只听帝王开口道：“ 后位空悬，朕的后宫只有一个女人，何来空悬一说？” 辅座皆惊。“ 皇上。” 那老臣还要说话：“ 徐爱卿，朕记得你屋里还有两个小孙女，如今正是俏年华。” 孝景帝说道。那人一怔，心中惴惴，却又隐约生出窃喜。只是下一刻，窃喜就不翼而飞，只听帝王说道：“ 朕把她许配给当朝前武官宋小将，如何？” 那宋小将年轻有为，可惜之前在战场上瞎了一只眼，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前程的了。徐爱卿顿时面如土色：“ 朕不是来听你们的意见，也不是来听你们数落，朕只是在告知你们这个结果。” 谢景行坐在帝位之上，居高临下地俯视众臣：“ 朕是天子，是主人，诸位若是对朕下达的朝令有何意见， 尽管提出来。但若是对朕的后宫，朕的私事也要加以管束，那么朕一定会…… 他思索了一下，说：“ 加倍奉还。到时候可不要说朕乱点鸳鸯谱。” 他笑得顽劣，一瞬间即又恢复到明奇大街小巷中骑马懒洋洋路过的俊美少年一般。只是这时候的他已经将满身锋芒敛于利巧之下，虽然看着刀鞘华美，可是拔出来是不是削铁如泥便是无人敢尝试的了。 你们不信尽管来试试。 他似笑非笑道。他实在不像是个皇帝，不够正经，不够严肃，却又比往日的皇帝看着更加的危险，便是比起永乐帝也不遑多让。谢景行越是表现得这般无所谓，越是让人心中打鼓。谁都知道这个睿亲王是个肚子里黑的家伙，被他盯住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最重要的是他完全罔顾礼法和声誉，什么都不怕。众人相信把这位大臣的小孙女嫁给另一位大臣的亲弟弟，或是将这位大臣的亲孙子娶了死对头家的娇小姐，孝景帝肯定能够干出来这样的事。门不当户不对就罢了，怕的就是其中还有牵制的结果。若是这牵制好巧不巧正对了矛头，家族怎么衰弱消亡的都不知道。没人敢拿家族做条件去赌上什么的。大家就想，罢了罢了，如今正是蜜里调油，孝景帝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，说不定再过些日子他自己就厌倦了，或者是迷上了新的美人。男人嘛，爱的时候是真爱，不爱的时候就是真的不爱了，何必自己要在这里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？这么一想，群臣就释然了，纷纷不再说什么，甚至有拍马屁的说孝景帝和夫人伉俪情深，传为佳话。谢景行冷眼瞧着群臣各自的脸面，仿佛隔着万紫千红的面具看着人世间的芸芸众生，几分可笑却又可怜。他在神庙面前半跪下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便是普通男子做出这样的举动来也着实令人惊讶了。况且他还不是普通人，是如今大梁的皇帝，天下的主人，却是这样近乎虔诚地半跪在一个女人面前。沈庙被他端端正正地扶好，坐在高座之上。他也被陶姑姑领着惊蛰换了华丽的宫装，眼尾撒了细细的金粉，倒是十足嚣张的模样。穿着金灿灿的皇后朝服，闭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好似沉睡了。她真是很美丽又很坚韧的女人。高湛说沈庙有未了的心愿，所以拼着求生的意志存了最后一口气，高湛才得以保下她的命来。那她最后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是再见谢景行一面，是想看着初一和十五长大，还是和沈信他们告别？谢景行俯身凑到他耳边戏谑道：“ 待你做皇后了，不睁眼看一看？” 沈庙听不到他说的话，他沉睡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仿佛就要这么长长久久地沉睡过去，睡上一辈子。谢景行盯着他说：“ 知道你累了，睡够了就起来吧。初一和十五要找娘亲。” 他伸出手，顺着袖子握住沈庙冰凉的手，说道：“ 我也很想你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